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四十二章。以后他领我出来，到了内院的北部，引我来到位于空地前向北的建筑物前的楼房那里，楼长100肘，宽50肘，是在内院空地以外院铺道的前面，走廊与走廊相对，楼房共有3层。楼房前面有向内的过道，宽10肘，长100肘，门都朝北。楼上层房屋比下层与中层的较窄，因为上层有走廊占据了面积。因为楼房有3层，没有向外院所有的柱子，上层的比地上的下层和中层的较窄。沿着楼房外边，靠着外院有道墙，长50肘，立在楼房前面。因为靠近外院的楼房长50肘，靠近建的楼房为100肘。在这些房屋下边有个向东方的入口，为由外院来的人进入，入口开在院墙的横面。在南边，在空格地与建筑物的前面也有楼房，在楼房前面有相似北边的楼房所有的通道，长、宽、出路、位置和门与北边的楼房完全一样。在南边楼房的下边，在墙的开端，空地和建筑之前有一入口，为由东边来的人进入。以后他又对我说，空地前南北两面的楼房都是圣的，走进上主的私地，在那里吃至圣之物，并在那里存放至圣之物，如供物、赎罪祭，以赎过祭肉，因为此地是圣的。私地进入此处之后，不可直接由此圣地出去，前往外院必须先在那里脱去自己供职时所穿的衣服，因为那些衣服也是圣的，应换上别的衣服，然后方可走进人民所在的地方。他测量完了圣殿的内部，就领我从面朝东的门出来，量了周围。他用测量杆量了东边，一测量杆为500肘。他又量了北边，一测量杆为500肘。又量了南边，一测量杆为500肘。又转身量了西边，一测量杆为500肘。他周围量了4边环绕圣殿的圆墙，长500肘，宽500肘，为分开圣地与俗地。